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48集，狂澜。杨晨哭了半晌，待到他停下时，沈泽川亲自给他端了一杯热茶，他仓促地抹泪，连连道谢，双手捧着茶，又沉默许久。 侯爷肯保我，就是对我的再造之恩。我不敢奢求再入仕途，只想求个流放。是这案子牵涉甚广，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讲明白的事，我慢慢与侯爷说。大周自咸德元年开始，国库就消耗甚巨，户部的账都是糊涂账。华嗣谦身为内阁元辅，联合潘如贵批了许多糜费公帑的工程，好比秦州的琳琅园，大多都不是要真正建成型的。这些园子仅仅是为了有个由头，经过内阁审批，大家一起套出国库里的银子，这些都是行内皆知的事情。官商勾结，银子真的就像是流水一样的到了这些人的口袋里。咸德四年，是魏怀古带着我下水。我实话实说，侯爷，我知道这钱不该碰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我们地方官入都，攀花双党轮流上门要兵境。那几年流传最广的浊音升官，你也一定听说过。世家有世家的体面，真正被这些兵境探境耽搁的，都是我这样的寒门官员。没钱就入不了中书，没钱就没有差事可办。那年绝西遇着蝗灾，十三城颗粒无收，是江青山一粒丹泽保下我们，强行打开商仓，为绝西的百姓放了赈济粮，这才没有闹出饥荒。江青山也因为此事成了绝西巨贾们的眼中钉，那时候去都也知道的，赌债的人都追到了他府中，他母亲那个年纪还要织布还债，但他还的是什么债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他是在为朝廷还债，可是有一件事，别人不知道，我们绝西布政司最清楚，就是中伯兵败太及时了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当时国库空虚，绝西遇灾，离北边郡还要和边沙骑兵周旋，往下的河州也收成不好，开年各地就已经在饿死人了。户部被逼得紧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赈济地方，因为国库已经被掏空了。华嗣谦得给各地一个交代，内阁里海良仪也在追查账目，华嗣谦一下子进退维谷，被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。当时花家在敌城卖庄子，是由西家接的手，我们都知道华嗣谦这是要回填国库，把事情搪塞过去。但是那么大的空缺，根本不是他一人之力能够填补得了的。于是华嗣谦开始问其他人要账。我不知道华嗣谦到底有没有把钱要回来，但是就在这个关口，边沙骑兵突袭茶石河，段州守备军惨败，沈卫龟缩退后，导致中伯一败再败。离北铁骑和启东守备军双线支援，在去都门口拦下了边沙部的继续深入，可是故土虽收，被屠杀的城却已经成了空城。 绝息后续补发的救济粮就是中博六州的粮。 沈泽川疏忽站起身，他立在昏暗里没有说话。萧池也心里也一片冰凉，他和沈泽川曾经做了那么多的假设，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博兵败还可能是为了填补后方空虚的粮仓，替花思谦和现在国营追查困境里的官员们还债。 那是十几万人。 沈泽川漠然地撑着桌子看着前方哑声说， 那是四万将士的命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 沈泽川被这些话打得措手不及，他用了6年的时间说服自己，这些人可能是死于全征，这些鲜活的人，这些年轻的命，他们都像几木一样存在过。端州是第一道门，他们死得那样惨烈，茶室天坑里回荡着的歌声是沈泽川这辈子的梦魇。中博兵败，受害者无数，战死的将士无人收尸，血水淹没了幸存者的梦境。杨成在这压抑的气氛里爆头， 这次填充军粮我是真的怕了，中博尚有营救之急，离北却只能靠落霞关作为支援，电煞骑兵一旦攻破离北，我就是千古罪人。 中博兵败，边杀骑兵来得那么巧，汉蛇部调兵南下不是偶然，而是他们收到了消息。 萧池也迟冷，那么这一次汉蛇部与萧继明在红眼东山脉相遇也绝不是偶然。去都、中博、离北，甚至是启东，到处都有人在替边杀十二部传话，他们养着边杀十二部就好像养着一条饥不择食的柴狗，必要时候就放它入境，把擦不干净的痕迹都吃掉。杨晨恐惧地说， 我不知道中书里还有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这次真的好险，国库已经有了存续，户部的账内阁也在严格审查，再放遍杀骑兵入境就是卖国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赌，我的私信有人监察，我只能通过议报告诉去都。 你竟然想要告发魏怀古？ 沈泽川猛地提起杨成， 你为什么激发议报的时候还要挂户部的牌子？这封议报入了去都，第一时间就会落在魏怀古的手里。 杨成抓不稳茶杯，在自然摔碎的声里颤声说， 不是，我挂的明明是刑部的牌子。 沈泽川一愣，杨成也面露畏惧，不可置信地说， 这封议报若是落在魏怀古手中，我就必死无疑。我知道刑部尚书孔丘很有胆色，不是世家出身，绝对不会替魏怀古拖延隐瞒，所以临发前再三确认我挂的是刑部啊。 入套了。 萧哲一把扶住沈泽川，眼神凶厉， 这次不是魏怀古干的，魏怀古收到议报便知道已经有人看过了内容，这就是无声的胁迫，他必须自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